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45集，云片糕多少钱一斤？白玉堂见二楼似乎有雅间，就往楼上走。这时一个伙计模样的人上前拦住他。 哎，这位爷，楼上要常客才能进的。 白玉堂看了他一眼，伙计吓一跳，心说这位公子好相貌啊。 什么样算常客 啊？就是看足了一年份的戏了，一场戏5文钱。 看足一年了没？ 伙计还没说完，白玉堂递了张银票给他。伙计捧着银票两眼放光，往楼上让。 足了足了，楼上请，常客要雅间。 楼上伙计答应，立刻出来接。这楼梯台阶挺高的，都快到小四子膝盖了，他爬起来费劲儿。白玉堂伸手将他抱起来上楼，同时看了看楼下闹哄哄看戏看杂耍的人群。上了楼才发现原来下边这么大，人数在500往上。白玉堂忍不住皱眉，这亳州府的百姓那么喜欢看戏啊。上了二楼，一个伙计殷勤地引着白玉堂到了间雅致的小屋里，给他上来茶点，告诉他两边窗口都能看，东边看戏，西边看把式。白玉堂点点头，伙计就出去了，帮他带上门。白玉堂过去推开后窗户，抬头果然就看到对面展昭和黑虎一起扒在窗边，看到窗户打开了，展昭笑眯眯对他招招手。白玉堂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黑虎， 果然是本家，神态都那么像。 小四子从怀里拿出一个小荷包来放在桌上。白玉堂起先还纳闷，这小荷包鼓鼓囊囊的，里边有什么？只见小四子打开荷包，抽出一个布帘来，打开里边是一排银针，是公孙平时用来针灸用的银针。展昭眯着眼睛就看到对面房间小四子坐着捣鼓什么呢，虽然是对脸，但毕竟隔着一条街呢，听不清楚那边人说话，也看不太真切，展昭着急啊。 小四子，你干嘛？ 爹爹说出门要万事小心。 说完，小四子拿起一根银针，在茶点糕饼里边戳了一遍，确认没毒，收起银针，抓了两块桂花糕，一块给自己，一块给白玉堂，然后跑去窗边看下边翻筋斗了。展昭正皱眉张望呢，忽然就见白玉堂一抬手，似乎往他这儿扔了什么东西，一个白花花的东西迎面飞来。展昭本能的伸手一接，低头一看，桂花糕一块。展昭有些无语，叼着桂花糕对白玉堂比手势，让他认真点。白玉堂摇了摇头，站在屋子里先环顾了一下四周的环境，不算太高档，但是对于亳州府这样的小地方来说也不错了。到了东边的窗边，下边正在唱戏，一些亳州一带的地方戏他也听不大懂。又到另一边，就见窗外楼下好多人玩杂耍。小四子捧着脸看，吃完了一块桂花糕就觉得没意思了，扬起脸撅个嘴看白玉堂。 没劲。 白玉堂可以理解小四子所说的没劲儿，这和一般的杂耍班子没区别。开封有很多戏园子，唱各地的地方戏，有名个班子的花样，翻着新的来，小四子都看过了，碰到这种三流货色自然没劲儿。小四子歪着头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跑去搬了个小板凳来，踩着从窗户口探出小半个身子去张望，吓了白玉堂一跳，赶紧伸手将他拽回来，这要摔下去摔出个好歹来，公孙非跟他拼了不可。 不止白玉堂吓一跳，展昭也吓一跳，同时纳闷是不是发现什么了。黑虎看了看他，就见他急又使不上劲儿，大脑袋蹭来蹭他。展昭推着他大脸到一旁。 哎呀，你别添乱你啊。 白玉堂提着小四子四外观察了一下，微微皱眉。 看到什么了？ 这些人都不看戏的，也不看杂耍，围在这里干嘛？是不是还有别的好东西看？ 楼下这密密麻麻的人呢，比赶集还热闹，就为了看这么点三流戏班子和杂耍，不合理。再者说，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，这帮人其实来了又走，转眼就换成了另外的一波。他们四处晃悠，眼神游走，哪儿都看，就是不看台上的表演，简直怪极了。这边看得认真，对面展昭急得磨牙，这是看什么呢？小四子突然拍了拍白玉堂，指着下边几个伙计手里托着的盘子。 白白，那个核桃糕好贵的样子，是不是好好吃啊？ 白玉堂又看了看，就见有几个伙计手里拿着个托盘，盘子里摆着一块一块的核桃糕，走过有人要就给他一块，那人付了几十文钱拿走一块核桃糕，倒是不见他们吃，就是收好了，一转眼那人就快速走了，怀里揣着核桃糕。 那个糕好贵啊。 一块核桃糕几十文钱很贵吗？ 看一场戏才五文钱。 然后 一斤核桃糕才两三文钱。 是吗？ 白玉堂摸下巴，似乎是第一次听说。小四子盯着他看了一会儿。 你知不知道一斤鸡蛋多少钱啊？ 知道。 多少？ 小四子眯着眼睛追问。白玉堂摸着下巴，尴尬地看外边。 哈，这核桃糕是贵啊。 装，一个柚子多少钱？一斗米多少钱？一斤盐多少钱？ 小四子接着问，白玉堂还是咳嗽。小四子伸手给他把脉，斜着眼睛看他。 根本没伤风，不要装了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 对面展昭急呀，心中一万只小猫咪挠痒痒。 这一大一小说什么呢？白玉堂一脸尴尬，小四子一脸认真，这搞什么鬼啊？ 黑虎歪着头看展昭，他主人是个急性子。 不知道很奇怪吗？ 我四岁半我都知道，这是个生活常识。 白玉堂搔了搔头，被说得哑口无言。小四子拍了拍他胳膊，很认真地看着白玉堂。 白白，你这样子出门很容易被人家骗去卖掉。 你这小胖子才被人骗去卖了呢。 小四子一本正经的要给白玉堂普及一下基本常识，白玉堂又往他嘴里塞了几块点心，让他顾着吃，就没时间说话了。之后白玉堂站在窗边望着下边的众人。展昭趴着窗户觉得口渴，急得上火了，抓了茶壶喝点水，一个劲儿对对面招手。白玉堂看到了就望向他这里，展昭指指自己，尽量做出疑惑的神情。白玉堂摆摆手示意他再等等，展昭望天完全不能领会。 之前的读心术和传心术去哪儿了？ 白玉堂观察了好一段时间，虽然下边闹哄哄的，但还是能听到有几个客人和伙计说话。 啊，核桃糕有吗？ 有，要贵的还是便宜的？ 要最贵的，最好的。 然后白玉堂就见那种端着盘子卖核桃糕的伙计过来，一手给银子，一手拿糕，拿了核桃糕的人基本都走了。白玉堂正看着，就听身边小四子终于是嚼完了最后一口核桃糕，似乎又要开口说话。 白玉堂怕他一开口又是什么糕多少钱一斤，赶紧往他嘴里再塞了块糕点。小四子皱着鼻子将糕点从嘴里拿出来，向四周围嗅了起来，跟闻到什么怪味似的。 怎么？ 甜味。烟草的味道。 烟草。 白玉堂也闻了闻，的确有一股子清香的甜味，似乎是从隔壁传过来的。白玉堂走到门口，轻轻打开门闪了出去，到了隔壁一间客房的门口，闻到那股甜味更加浓厚了。展昭都快蹲到窗沿上了，小五用黑爪子搭住展昭的腰带，那意思你悠着点别掉下去。 怎么两个人都跑出去了？发现什么了？ 白玉堂左右看看无人，轻轻一捅隔壁房间的纸门，捅出个窟窿，往里边望了一眼，就见有个穿着华服的年轻男子正躺在一张榻上，旁边两个美女作伴，那男子拿着个古怪的灯正吞云吐雾呢。白玉堂听到下边有动静，低头就见小四子也蹑手蹑脚到了他身边，伸出一根手指舔了舔，然后捅破纸门往里看。白玉堂无奈，伸手提溜起小四子，闪进了自己门里。关上门的刹那，楼下一个伙计上来，敲了敲隔壁的门：“ 二爷，您的云片糕来了。” 随后就听到咯吱一声，似乎是刚才作陪的其中一个女子走了出来，关上门，拿了云片糕，在门口和那伙计说话：“ 哎，二爷怎么样了？ 正吞云吐雾呢。”“ 潘爷说了，这是贵客，要小心伺候啊。” 伙计说完就走了，那姑娘捧着云片糕进去了。白玉堂靠在门口侧着耳朵听，低头一看，小四子也是靠在门口侧着耳朵听。白玉堂有些替公孙担心，这娃整天跟着他们和赵普满世界转悠，什么偷听偷看都学会了。对面的展昭此时已经不纠结了，拖着下巴靠在窗边看那边一大一小折腾，早知道他就叫份点心边吃边看。白玉堂走回桌边，给小四子倒了杯茶，摸着下巴想起了心事儿。看对面，就见展昭和小五无聊地趴在窗边，表情统一，歪着头一脸困惑加无聊，大概闹不明白他俩在干嘛，毕竟也听不到声音。白玉堂顺手抓起了桌上一个放点心的盒子扔了过去，展昭接住盒子吃点心。 这会儿传心术又通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